目前，朝鲜居民一直奋起投入了咸津北道北部地区救灾战斗，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人员也奔赴灾区，积极进行卫生防疫工作。保健省一方面派有关人员到现地及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切实采取措施来保证尽早运送医疗服务活动所需的各种药品。预防接种所需的预防药和注射器已经到位，运送更多药品的工作正在广泛进行。卫生保健部门工作人员在各灾区讨论有关卫生防疫工作的对策问题后，安排了迅速供给消毒药来解决居民饮用水问题的工作。